北京时间16年整， 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国立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国立982，我是孙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有请女神小磊闪亮登场。 亲爱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我是小雨，欢迎大家来到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啊、今天是星期天。 那么今天呢，还有我们的天一哥和我们的神秘嘉宾一起来和我们度过今天的一个小时。 神秘嘉宾已经出现在我们镜头里了、要不要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位神秘嘉宾？ 闺蜜就这么被抛弃了是吗？ 忽略 不理我。 嘉宾来了嘛，我们今天要先介绍一下嘉宾了。 OK， 好，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息息相关。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女神有嘻哈，你有 freestyle 吗？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 B Box 的黑沙社长，有请他和大家认识一下。 OK， 大家好，我是 B Box Apple 的 B Box Black Shark。OK， 哇，好炫酷啊！ 没有。 那这个可能大家通过这样一段几秒的这个介绍呢，可能对我们的嘉宾还不太了解。下面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我们嘉宾的一个自我介绍的视频和他的一个他的展示，带给大家来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我们的嘉宾。 嗯，好的。 这是来自节奏工作站黑沙 48号 Number 4，调整，开始，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人生万丈，我劝你好些走路。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人生万丈，我劝你好些走路。兄弟，走起。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刚刚看了我们黑沙社长精彩的表演，有没有非常热血呀？ 是的，那大家呢，如果要是想看到我们这期节目更加精彩的内容，比如说今天我们的社长会在现场为我们带来一段现场的 更加 表演， 更加 表演，对，所以呢就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了。同时呢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982也可以来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嗯，那接下来 等一下小磊，我们还是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女神的闺蜜了。 哎呀， 不然 有我的环节啊， 我感觉她今天坐在这儿真的会很难过。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欢迎每周六和周日都会准时和大家见面的女神的闺蜜天一。 哎、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 哎，第一次就是李玉啊！ 好了， 什么叫 我 会很难过呢？ 好了，我们进入麻辣烫， 很敷衍的，其实。 欢迎回来女神麻辣烫。今天的麻辣烫的第一条仍然是和电影有关。最近呢李易峰主演的和廖凡主演的心理罪呢已经上映了有十天了。他的票房呢比战狼二呢来比较可能是挺少的。但是这个制作人说了啊，他们的这个成本不高，破亿就很满意了。然后他们的票房呢是 2.5 亿。所以这个结果他们还是挺满意的。 2.5 亿也不错呀。 对呀、啊、而且他们的评分也很高 ,8.1 分。在这个暑期档这个压力山大的这个期间有这样的成绩也是非常好了。 是的。 嗯，那今天的麻辣烫呢除了这个票房不错，还有就是给大家带来一段更让人想不到的戏。他们戏里呢演绎了各种紧张恐惧，但是戏外呢其实是非常轻松的拍出来的、 哦、 非常的逗。我们看一个视频，就是他们这个演电影拍电影的时候一些 花絮，是不是 好玩的花絮。 嗯，一起来看一下咯。 伤口的走向深度说明凶手在作案时心里面不是恐惧，而是小心翼翼还有点兴奋。 或者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长头发，脸色惨白，嘴唇很红，头发很长，他的手腕是吧很疼。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嗯 嗯，这样的 就是他们当时拍的时候， 对这个打斗的戏还是感觉很辛苦。 你想不到的是在紧张激烈虐心恐怖之余，电影 对也能看到这个戏当很多这样的打斗情节，可以说是一个贴身肉搏的戏啊，内容比较充分啊。 对，你看现在他在追那个机器追不上了，非常崩溃。 对，但是这样的越是这种贴身肉搏的戏越能考验这个演员的应激的反应能力啊、 哎、没错， 一旦要演不好得这条白拍了，重来 完蛋。 知道剧这事儿，你和导演 这样的一个戏，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很想喜欢这种动作戏的话，可以带我们网上去找这部戏来看一看啊、 嗯嗯、 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部戏。 然后他们非常的逗啊，每个演员都非常轻松的拍这个， 这要是胶片时代， 对，现场还笑料不断啊，这个词儿也忘了。现在可能在我们听的这些观众听众朋友们可能听看不到我们的画面啊、 嗯、 欢迎大家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视频直播平台一直播、 嗯、 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你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你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啊。现在我们正在介绍的是由廖凡李易峰主演的心理罪这一部片子。嗯， 现在他和这个女主角呢在非常紧张的拍，然后呢好像又给忘词了。 对，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是两个人在这个拍戏过程中打斗出错就算了，这个词儿经常记不准啊，看来特别考验这个演员的记忆力。 你需要清醒清醒。 天一，你现在有没有一种足球解说的感觉？ 有一点点，可是我这屏幕离得有点远，看不太清。 那我感觉你整个人已经进入到了那个状态， 亢奋的状态是吧？我跟你说，给我扔片场我更亢奋，让我直接来演就好了。我觉得男生都会有喜欢这种肉搏戏的这种愿望，可以演一演觉得很过瘾。 对对对，最近的《战狼二》也是非常特别让我们 感激情的戏， 对，那部戏不仅是这个打斗好，关键是这个民族情节感觉特别的让人喜欢啊， 对， 热血沸腾的感觉， 热血沸腾了中国心的感觉。 嗯， 对， 其实刚刚那个花絮呢才是这个心理罪的正确打开方式， 对， 是拍得很开心，但是我们看起来确实能够融入到这个剧情当中。 对， 那下面这条资讯呢也是有关电视剧，那这个悲伤逆流成河首发剧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演呢是杨幂，和不是杨幂，是 你是多爱杨幂啊， 郑爽， 我是他的铁粉，所以可能一出口就是杨幂，是郑爽和马天宇。我们来看一下，非常的青春的一个片子。那这个剧照呢是马天宇和郑爽根据这个郭敬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一部剧。 我知道这个小说是我上 大学 高中的时候， 年龄暴露了。 上高中的时候一部小说，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压抑 啊。 对，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呢，就是很佩服这个女主，我觉得这个女主怎么能有这么强大的心理的承受能力？如果是我，我根本活不到那个时候哎。 对，我觉得这是郭敬明小说里难得的，就是气氛特别压抑的小说。 社长一直在点头， 你也看过这个是吗？ 比较忙，没怎么太看。 那你点头是 配合一下情绪， 配合一下。这个剧呢，也是一个类似于青春片嘛，因为我们看到剧照非常的清纯，讲述的是这个上海弄堂里面一起长大的易遥和齐铭之间的爱情纠葛的一些故事。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部剧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像小雨姐之前看过，所以这种情怀呀， 小雨姐呢？ 我们小雨女神 确实是姐啦，好吧， 不承认 年龄，小雨女神啊，小雨女神。那我们下面这条资讯呢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比较相关啦。随着这个中国有嘻哈的热播，将制作人吴亦凡呢热度再次推向一个高度。平日里呢时尚感，吴亦凡的时尚感就非常敏锐，就是穿的呀和他走路的那种感觉啊都非常的 fashion， 可以说是相当的拿样。 对，而且他近日呢更是成为了某潮牌集团的首位全球代言人。所以吴亦凡也是一个行走的衣架。 对啊，毕竟他身高那么高，穿什么都好看啊。 是你菜吗，小鱼？ 是我的菜了。 哦，好，我们今麻辣烫呢就到这里。刚刚说了这个中国有嘻哈的热播嘛，我们几位呢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综艺节目， 忠实观众。 对，这个节目其实带给我们的有很多快乐，也有对嘻哈的更一步的了解。 是，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女神有嘻哈，我们来一段 freestyle， 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今天的麻辣烫呢， 女神下午茶。 女神下午茶， 女神下午茶。 对，今天的下午茶呢非常有看点啊，可以看到一会儿天一会现场试鞋一下， 对， 究竟鞋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一会儿 别抱希望， 他肯定是会出丑的。我们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吧。 好的。刚说了这个中国有嘻哈呢，其实在这个热播当中也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是的，我觉得其实今年夏天是中国乐坛的一个很大的变革， 应该是前半年都是在变革。我觉得 对，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变革。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是因为中国华语乐坛其实在这几年以来一直是一个低迷的状态，年轻的朋友们甚至是一直是去听外国的一些歌曲，而忘了我们本土还有一些非常好听的嘻哈创作，大家都去盲目的追求那些黑人音乐呀之类的。但是中国有嘻哈的推出让我们发现，哎，原来我们中国的地下有这么多这么优秀的歌手和作品 说唱者啊。 对，他们唱的真的，那些 rapper 唱的真的非常的专业，而且我觉得有很多的作品可以说是国际级水准了。所以今年夏天中国有嘻哈的火热也是把中国的嘻哈音乐再次推向了一个风潮，彻底的把它从地下音乐拯救成为了一个具有商业性的，可以很多人一起欣赏的这么一个，算是艺术吗？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艺术， 算是一种艺术。 对，真的是很厉害。然后现在大街小巷可能各种各样的人也都开始重拾了这个国内的嘻哈音乐，所以对我来说，我认为是中国乐坛一个很大的变革。 那既然我们今天要来讲嘻哈这么炫酷炫这么热血的一个主题呢，我们先来活跃一下气氛，我们先来听一段这个中国有嘻哈的节目片段。 好呀好呀， 来自张震岳的热狗战队。 这个视频呢，可能大家会有一些比较奇特的发现，因为它其中呢加入了一些其他歌曲元素的改编，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 欢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的女神下午茶。刚刚听了一段非常燃的来自中国有嘻哈的一个节目片段， 而且是最新的节目片段，昨天刚刚播的。 Yes. 昨天的节目很遗憾，我还没有来得及看。 哈哈，我今天专门看了，真的很好，昨天一场值得推荐。 因为昨天我没有看的原因呢，是因为昨天我去了工体的现场，看了他们的现场呀。 哇，这么 好， 更羡慕啊。 在这儿呢。对，那所以想问大家的就是，在今年的夏天，你有没有看中国有嘻哈呢？你最喜欢的 rapper是哪一位，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或者是在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本期的节目啦。 嗯，那我们黑山社长觉得刚刚那段表演怎么样？ 哦，真的非常棒非常棒。而且里面有特别喜欢的盖爷，对，我非常喜欢盖。 哎，那黑山社长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嘻哈和 B-box 呢？ 我是从初三时候开始接触到 B-box， 但是我小学吧就开始听一些嘻哈类的音乐。我最早是听龙胆子，就音三儿。一些就是地下说唱，但是 那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地下了。 对对，很早很早以前北京说唱。 我感觉音三现在也不太能走到地上来，他的曲风。 嗯，但是后面是有贾伟，然后是新组了一个龙胆子，他继续往前走的。然后还有龙井说唱，然后就是叶三里，然后都一直非常喜欢听。到后面的话，后面就是通过这个中国有嘻哈呢，比较喜欢 TT。他因为他风格非常的 我太喜欢 TT 了。 对， 我觉得好有活力哦。 对， 嗯， 很有活力。 对， 虽然他出了那个丑闻，但是好像也并没有阻碍他的发展。 对，因为他背后是有就是摩登天空支持的。然后摩登天空是非常棒的一个他有一个新的嘻哈厂牌，然后在支持 TT。 我本人也比较羡慕，就是有这么好一个平台去推他。 那黑沙社长，你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嘻哈的 rapper 来说，对于这个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有没有自己非常崇拜啊非常喜欢的一些选手啊？ 选手我是秉着就是致敬吧，我们就特别喜欢 hiphop man。就是欧阳靖。欧阳靖他的原名叫 MC Jin。然后他是属于出生在美国洛杉矶的华裔的 rapper。 好喜欢他，他真的就是嘻哈界的神。 对， 听说他是华人第一 rapper， 还是华裔第一 rapper？ 华裔第一 rapper。他为什么这么火呢？是因为他参加一个黑人的电台，这电台名字叫做106 Park， 就是106 Park。然后他在其中有个环节，就是会邀请到就是各个地方的 rapper 过来参加节目。这个节目叫Freestyle Friday， 就是自由风格星期五。 是的。 然后他们在这活动中，他连续七届获得了冠军，然后名声大振， 打败了黑人的这么擅长 rapper 的 这 个组合， 把这些黑人唱的是心服口服。 对对， 真的是 非常厉害。 他 flow 非常的厉害。 我们通过他的一段表演，再来感受一下我们非常喜欢的欧阳靖。 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1973真的很特别一年，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出现，能够让整个世界改变。来自纽约的布兰克斯，有一个年轻人想到新的尝试。Two turntables mic check 1 2， 他叫酷哼，他是嘻哈的教父。他主办的活动好像神仙空气，当时追求名利和财富并不是动机，生活环境不理想而不是哭，只可以希望通过音乐逃出。谁会猜到四十多年后嘻哈的影响传承继续感受，你想充分了解这个东西，它的历史是最重要的。 Indeed， 嘻哈是什么，什么是嘻哈，不管你主流或者你地下，要只要你尊重这个文化，我们个个都在同一个家。 What is hip hopWhat's that? 帮手，但是我的心只能在想怎么走。什么会那么引起我的注意？一个还没听过的声音来自收音机。Yo yo check it out， 我跟着他说，其实不是我找嘻哈，是嘻哈找我。二十多年后，那你看什么结果？没有什么能扑灭我里面的火，会有负面，会有正面，无论什么事情，说唱是社会最准确的反应。拿着麦克风，我会奉献我的生命。面对什么困难，我都会是那么钟情。中国有嘻哈，欢迎你加入这个家庭，成为一份子，我真的荣幸。告诉你嘻哈是什么，什么是嘻哈，不管你主流或者你地下。Yo, 只要你尊重这个文化，我们个个都在同一个家。我的 hip hop 真的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我们一听就想 就动起来。 对，大家可以依然可以通过一直播花椒直播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对，没错，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播放的一些视频，其实非常有动感和活力的。然后我们的司机朋友和听众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感受一下这个动感的音乐。刚刚看了欧阳靖的一段表演，非常的带感。那黑沙社长对于这个欧阳靖来说也是非常有深刻的了解。他的这个风格呢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偏 old school 了。 old school 就是我先讲一下，就是很多人就是看过中国嘻哈才知道嘻哈这个词。我想给大家说就是嘻哈的历史。就是在最早有一个美国团队叫 Zoom Nation。然后里面的就是 Bandstar Stick， 然后是发明了 hiphop 这个词。就是在街舞当中呢，他们说 hiphop 就是我们的大屁股左摇右 hiphop， 然后才发明了这个词。其实最早是 Zoom Nation 其中的 Bandstar Stick 然后发明了这个词。然后嘻哈它有一个就是精神，嘻哈精神叫 peace love， 就看经常就是像 PJ One 呀，像 hiphop man 啊，他们就说结束出 peace， 然后后面是 peace love， 是为什么会这么说？其实它总的来说就是 peace love unity and having fun，就是和平、爱、团结而玩得开心。就是我们嘻哈一种精神。而很多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小的朋友，就是说啊，我玩街舞就是嘻哈，我玩滑板就是嘻哈。但是嘻哈到底有哪些元素，他们就不太知道。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嘻哈在之前呢，在1980年前有四种元素，在现在的话是有五种元素。第一种是说唱 rap， 第二种就是 DJ。就是 DJ 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 graffiti， 就是涂鸦画画的那种。好，第四种就是街舞。然后最早街舞的话是只有 breaking， 就是街头斗舞那种，他们是有斗舞。好，第五种的话就是1980年之后的 beatbox。很多人听说过 B-box， 就我最早听到什么 B-box 是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动一次打一次， 简陋版的 B-box， 对，就是这种俗称。但是对于 B-box 的历史，他们不太了解，我可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B-box 的全称叫 Human Beatbox， 就是人类节奏盒子，然后也称人声音响。就是通过我们两片嘴唇，然后一根舌头和喉咙，然后进行不同的声音去发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们最早的 就是 B-Boss 的发明人是在1982年的B-Bosser， 他是如何发明呢？是因为是他自己玩鼓机，就是打鼓机咚哧当咚咚咚，他就是音乐采样器，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个采样器的线音频线坏了，然后他又去演出没办法，然后他就咚，他之前不是一直在做这样感觉吗？后面就是把它做出来，就是然后做这种效果，然后他们在演出的时候就会发现，喂，这个效果还不错，然后以至于他跟一个 rapper， 去演出的时候，会发现 rapper 的打碟机碟片忘带了，啊，没有背景音乐怎么办？作为一个 rapper 不能 freestyle 啊，或场面效果不是特别好。 哇，这个历史是非常的，让人非常喜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的一些好玩的事情。 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尘灰，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小磊，这里是女神百分百的下午茶。那我们的直播方式呢，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和花椒，在搜索页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情况了。尤其是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非常精彩的B-box 表演。 对，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和嘻哈有关系的。那如果今年夏天你很关注嘻哈音乐，有哪一位是你很喜欢的 rapper， 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哈。那再一次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女神的闺蜜咯。 拉倒吧，上节目上半场都没怎么理我，还说我重要，太假了。 掌声欢迎女神的闺蜜天一。 好，大家好，我是天一。 满意了吗？ 满意了，满意了。 还有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B-box 黑沙社长。 OK， 大家好，我是黑沙社长。 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看到我们的社长呢，其实有一个小问题很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 rapper 在表演的时候虽然非常的酷炫，可是经常我会担心他们会不会中暑啊？ 为什么呢？ 因为表演的时候要穿得非常的有样，所谓的那种嘻哈范儿， 对， 所以他们就要穿一些很厚的衣服，比如说外套啊、帽衫啊、围巾啊，都是必不可免的。所以我就很想问一下我们的社长，你平时在演出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 穿着打扮吗？就是比如说天气非常的热，但是你还是会为了一些有型的东西然后穿成那样。 对，我觉得这是这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为什么会穿这么厚这么宽松宽大的衣服。这种衣服风格叫 oversize， 然后就是非常宽大。像以前就是在就是老美呢，他老美黑人他们就喜欢穿特别宽松的衣服，然后这样走，由于 what's up baby 为什么要这么晃来晃去呢？其实当时在美国黑人时期他们比较贫穷，然后就是衣服对他们来说是相当于奢侈品了。 穷的人就要穿肥大的衣服吗？ 是因为就是他的哥哥穿过了然后再给弟弟穿，弟弟感觉特别小， 真的是这样啊。 是因为黑人音乐在这个音乐启蒙的时候，它是在美国的东海岸，那个时候它是那个特贫穷的区域里面，人们怎么发泄自己的情绪呢？慢慢的就刚才秦师长介绍的涂鸦引申到了说唱，所以刚才说到这个东西也是反映出当时那个起源的时候人们是穷的，它是一个这个的反应。 对，就是因为弟弟穿着哥哥的衣服太大了，所以说穿上去很酷，然后好，以后就这么穿以后哥哥你都不要了，都给我穿，我这是我的 style， 然后就慢慢的衍生着这种文化。 结果现在演变成了一种嘻哈歌手的一种范儿哈，大家觉得这样穿就是很好看，就是代表我就是一个很出色的 rapper。 没错， 像昨天我在工人体育馆看了昨天晚上的一个演出，那演出里面就有中国有嘻哈的歌手，有那个 PG One， 他昨天非常的帅， 大爱这个 而且现场。很炸，我只能说很炸，炸翻天。然后呢，他唱的时候，我非常担心他，我怕他会不会太热。他穿了一个帽衫外面还套了一个外套，外套后面还有一个什么羽毛之类的东西，里面好像还搭了一个围巾。 结束是哇，太热了。 但是为了能给大家带来这种精彩表演，也值了。 我有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社长，就像我们中国有嘻哈的选手，有一类就像小雨说的是那种特别宽大衣服这种风格，但我发现比如说像盖像 Bridge 还有一些选手，他们是很有个性化的衣服，并不是那种宽大为主的。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所以说这个服装也不是完全就是一种风格的，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是根据每个人的个性来说吧。像盖的话他比较走江湖风，就说唱里面的江湖风就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而 Bridge 的话就是走就是搞笑搞怪路线啊，然后全一直戴个白色的墨镜，然后穿的就是比较颜色比较鲜艳，就是因为他的这种风格。 还有孙八一是吧，完全是商务装，特别有个性， 那西装打个领带。 所以说是做自己就好。 中国有嘻哈里面我最喜欢的选手， 哇， 特别有个性。 我就喜欢盖，我最喜欢盖， 我非常喜欢他。但是我觉得盖跟 Bridge 两个人，我可能更偏向于 Bridge， 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发型非常有特点，而且他，我看过他在网上有一段他在现场的一个表演，可以说是非常的炸了。 对，他又 炸翻了， 就是炸了。 孙八一还引起了一种新式的说唱方式，叫拿计算机。 对， 不敢保证你今天你点发发发， 什么减减减， 对，特别酷。 我一直有关注他出的歌曲， 挺有意思。 那黑沙社长，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小雨问了这个衣服问题，我还想问，就是关于你的这个名，你是真的是一个社长吗？ 哦，是这么说的，就是为什么我叫黑沙社长？黑沙是我的名字，然后社长呢，就要起源于我上高一的时候，因为我是从初三开始学的。 我想打断一下，因为大家可能光看长相和穿着打扮，不能发现我们社长年纪有多大。 对，看不出来啊。 透露一下社长是哪一年的？ 我每个人猜一下， 有奖竞猜。 有奖竞猜是吗？ 我不敢猜。 是我从上大学开始，这一个一直是个谜，对不对？ 谁先猜？ 天一，你先来。 我 先 猜 吧，你先来。 这么说的话，那就往年轻了猜吧，25。 不对， 好，你们继续，我猜错 了。 加还是减？ 减， 再减点。 25还要减吗？那我已经想离场了。 二十， 没有， 要加是吗？ 加， 哇！所以是哪一年的呢？ 我95年。 22。 问题大家都为什么看我觉得比较成熟啊？是因为我上高中时候比较喜欢杨坤， 相当成熟啊，社长，相当的成熟。 对，然后我干了一件我觉得不后悔的事情，但现在觉得挺后悔了，就是我拿我老爹的刮胡刀满脸刮，然后我就想就是能长出胡子，就是络腮胡更有性感一点男人的感觉，但后面上大学之后，大众的曲风都喜欢小鲜肉，哎，完了，我吃亏了。 我想默默的扎一刀，我想说你显老不是因为胡子，因为别的元素。 你还想一会儿学吗？ 啊，对啊，我一会儿还要学呢，还拜师呢。不能说，你很年轻。 不教了， 说晚了哈。 但社长他整体的打扮确实很有这个范儿啊，我觉得他走嘻哈这个路线还是对的了。 哎。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个试学阶段吧。 对，应该让我们老师先示范一下，对不对？ 好啊，来一次表演。 对，现在给我们表演表演， 有请我们老师进入我们的嘉宾区。 OK， 表演区， 表演区， 马上即将带来非常炫酷的 一段黑煞社表演， 对 吧？ 给我们带来一段现场的表演，大家也依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嗯， 然后呢，马上社长准备好了之后，就即将开始他的表演啦。哎，我非常的 期待， 期待，因为最近被这个嘻哈音乐迷住之后，我个人是非常愿意看现场。 对，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B-box 是嘻哈， 你说什么对，你明明喜欢的是民谣，你对什么对？ 我也很喜欢嘻哈，因为这个节目好吗？ 上节目之前还说我不喜欢嘻哈呀， 没有， 我觉得民谣音乐发展更好呀。 我作证， 我的原话是，我觉得今年的中国原创音乐都发展很好， 嗯， 比如说那个民谣也不错，嘻哈也不错，我是这个原话。 对，嘻哈其实一开始作为一个小众文化，其实对我们学生来说呢，了解的太少了。但是有这个节目啊，或一些综艺的存在呢，我们了解的特别，现在越来越多了，也更加的喜欢上了这种特别的文化。 嗯， 我们现在呢，就来有请黑煞社长一段精彩的表演。 有请社长。 来自 Hip Hop Black 的 Black Shark。有点渴，然后下面用这几个特效音做一段节奏。I pretty sick and bad, yeah.OK， 哇，太酷了！ 我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特长吧，就是能同时发出五种声音。嗯，在之前一直懂 B-box 和不懂 B-box。 社长离我们的话筒近一点， 话筒拿在对 啊，包括离近一点。就是很多人都会问，你玩 B-box 能同时发出几个音啊？然后一直在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在一直在练这个，所以说我想尝试一下。 来来来， 好吧 ，OK。第一种，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就是刚才您到后面都已经连续五种声音了，这五个声音是同时发出来的，还是说你用很快的速度在切换这五个声音呢？ 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我能同时发出8000个声音 啊， 你看8000， 我真的在期待8000个声音，我就愣愣的听着， 我的眼都要直了。 其实正常的人体发声的一个频率呢，是只能发出三种声音，就是就只能发出这三种。 嗯， 但是经过你把它的就是段落的编排，然后时间的截断，就是在中间话加个单弹，就这个声音也叫乒乓球声音 哦，吃面条。 打乒乓球的哒哒哒哒哒哒， 就打乒乓球声音，就是在它的间断的过程中再加上这个音，然后速度加快，然后就听起来像是同时发出五种声音的声音。 哦，明白了，就是既有同时发的，同时还有快节奏的切换，所以能出现五种声音同时出现的效果。 对， 可以说难度非常高了。 这能学吗？ 这个有点难。 对呀、啊，我觉得我学不来呀、啊， 肯定是学不来， 学个简单的吧， 放个班优惠一下啊。 那天一来 啊，对我现场学，学个教我个简单点的。 OK， 那我们先从简单的最简单的开始啊。这个音叫 hi hi 的镲片，就是我们先从 是那个吗？ 哇哦！ 是这个吗？ 有天赋，有天赋。 因为我最近在学，我最近在学手鼓啊。 哦，这么功课。 老师有讲到手鼓中有个音是模仿这个音的。 对， 这个音。 它这个音就是一个话题刺，一次两次的刺，然后就是将气息从牙缝中发出。 我们一起学 吧，一起来吧。 按捺不住了。 来，三二一。 我没有和他们一起来制造这个噪音、啊、 噪音吗？我觉得挺好听的。 不是，我是说从那个如果从广播里面收听的朋友们可能会忽然觉得一阵很闹的声音来， 就出来了是吧？ 还有第二音的话，其实可以讲小故事了。天意，你最讨厌吃什么？最不喜欢吃什么？蔬菜啊，或者是 蔬菜吗？我最不喜欢吃大蒜。 大蒜好，现在我拿掉有这一大盘大蒜放在你面前，你吃不吃？我是说不吧。 不，对，我说不啊，你要让我说不是吗？好，重新来一遍。 引导错误， 我不吃。 OK， 好，那我们把这个不呢，然后就是加点气息说不 不 啊，然后唇部用力， 唇部用力 不 不 啊，然后我们发现唇部用力之后呢，我们把后面的尾声去掉， 不不， 把尾声去掉， 再去掉是吗？ 不， 哎，你说还有是吗？再来一次， 很好哎， 不不 不 不 不，我怎么觉得差距好大？不。然后 社长是很专业的，在这个 B box， 然后我们天音就是非常坚决的告诉你，他真的不吃大蒜。 不 ，OK。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音呢，就是属于扑 扑 啊，就是我们假如说我们是个猎豹，然后我们要扑住羚羊就。哎，这个音说的。 天音是撒气了。 我们就猛烈的扑住的感觉 啊。 天一，你就像是一个泄了气的气球，哎 哎，那我是瘦了吗？ 啊，并不是， 我想多了啊， 并不是你人瘦了 啊，好吧，我想多了。 对、okay, ，然后我们把这三个音，然后连成一段节奏，就是不呲噗呲， 不呲噗呲 啊，这个有没有一点联想？ 就 是 像那个动词大词，我想到了这个感觉。 就是、最早那个动词大词的原因 啊，就是噗呲大呲，是这意思是吗？好难呀、啊， 不呲。 首先是把噗呲大 大。啊，我们可以先语声，就是先语言表达，就噗呲噗呲噗呲噗呲噗呲噗呲噗呲噗呲。 哎，有一点了， 是这意思吗？ 有点样哎， 有点样哦。 哎呦， 我心落地了，我以为会特别业余听着。 还有就是，如果说这个节奏学会，我们学一个比较简单的音乐性质的，叫弹舌。哎，很好。然后，吃冰淇淋的时候会吸气吧？ 为什么吸气呢？我不是直接舔吗？是这样是吧？ 不是说就吸就吸。 那我就吸好了。 估计是我表达问题不对啊。就是我们吃冰淇淋应该是用嘴巴吸气啊。我们听为什么吃冰淇淋用鼻子吸气呢？ 哦，鼻炎。可以吗？这个解释。 就是吃冰淇淋会感觉很凉。然后吃火锅是不是感觉很辣？ 对。 啊，然后我们加大鼓，然后加弹舌就。 发生什么了？再来一 大鼓，嘣，然后弹舌，然后吃冰淇淋，吃火锅，啊， 嘣， 然后加大鼓。 社长，我觉得你实在太为难听 了。对， 好难呀！ 第一次你让他学这些，你就是故意要让他出丑。 没有没有，其实很简单，就是坐下就是。 好，我觉得非常 好， 大家以上这段是我发出来的， 真的很神奇， 很难啊！ 用一个嘴巴能发出这么多很好听的声音，给大家带来快乐。 对， 关键要连续起来发，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对，单发感觉没有那么难，但你快速的连接的时候，这个口有点转不过来了， 转不过来了。 对，这种感觉 没关系。其实你刚刚学了那一什么不撕不撕也够了， 是这个吗？ 可以出去说了， 还可以就是可以尝试一下更快的，就是我给你试一下，就是最快能达什么程度啊？就是。 还不错吧，然后加弹舌。 哦，我要提一个很专业的问题。 okay, okay. 就是为什么每天就是这么辛苦的用嘴发出这么多声音， 嗯， 社长的脸还不瘦呢？ 你这刀补的 吃的比较多吧？跟你笑多，又吃冰淇淋， 化为肌肉了。 我说句良心话，我在这么近距离听的感觉，比刚才社长在表演的时候那种感觉更有冲击力，因为我亲眼能看到嘴型的变化，来发出那么多声音，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我觉得大家有喜欢的话，真的要关注一下这种音乐，很有意思。 是的， 真的很好玩。 所以也想在我们今天百分百 party 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也想问一下社长，在接下来或者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社团呀，以及说你接下来之后的一些表演。 对，我现在就是已经毕业了，然后我工作的地方叫嘻哈街区，然后我现在主营的也是做 B-box 教学，因为玩 B-box 有七八年了，教学经验的话也有五六年，然后就是我现在学生有30多个，然后他们有最小的有9岁，最大的有将近30多岁的，就是他们的需求不同，小孩就是想培养兴趣，然后大一点的孩子呢，然后大一点的 人类，大一点的人类， 大一点的孩子， 大一点的朋友嘛，就会去。因为他有做主持，然后有做歌手，然后有做表演的艺人，他们觉得会 B-box 的话比较方便，就是拿起麦克风就能表演，就是比较快捷，而且非常有趣，大家都觉得哇这么神奇，怎么是发出来的，然后他们就会去学，然后我们现在教学的方式也是特别的科学，因为在北京的话不超过3家吧要教学 B-box 的，然后我们家是做了有快10年了。 哦，已经 非常专业的， 对对对，非常专业了。 就想让你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的话，学这个技能特别快，一瞬间大家都在看你了。 是的，大家今天通过看我们这期节目呢，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黑沙社长。如果想学习 B-box 朋友，可以 来 找 黑沙社长， 随时烦他。 对，没问题，没问题。 想填一这样的学生， 我已经加了微信了，我已经加了微信了， 就赶紧找黑沙社长。 我偷偷的已经加过了。 对，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 B-box 你会发现，就是我刚才表演的是纯 B-box 打的，现在有一种就是表演形式叫 loop，就是循环，然后它一个比赛叫设备赛，然后我们在中国已经举办2届了，就在上星期，在大连的 CNB， 我们的就是团队就是节奏工作站啊，这是我们一个团队，在中国算是顶级了，因为入选的8名选手。全部是来自我们团队的， 哇！ 然后我们就是包揽了冠亚季。 那你们这个团队要火呀， 真的是要火。 有没有考虑参加第二季的中国有嘻哈？ 有考虑，有考虑。 期待啊！ 期待下次能看到我们的社长。 希望社长红了以后，还可以继续来我们节目做客 啊！没问题，没问题， 拉勾勾。好，今天非常开心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了嘻哈文化，也请到了我们的黑沙社长，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其实嘻哈文化呢，能够聊的也不是仅仅这一点，需要有更多的时间让我们去学习去领悟。那我们今天呢的下午茶呢就到这里，下面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的秘密花语。那在这个秘密花语开始前呢，先问黑沙社长一个问题好了。像玩嘻哈的呀，或者喜欢打 B-box 的男生啊，是不是很少会去做一些浪漫的事情？因为经常做一些帅呀酷炫的事情，做浪漫的事情是不是就非常少了？对女朋友啊什么的。社长现在有女朋友吗？ 不方便透露吧。 哦、好吧。那继续回答这个问题好了。 浪漫的是，我算是写信吧， 啊， 有写信，就是之前，从来没干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女朋友写信过来，然后我觉得比较感动，然后跟她回信，写信，就是她让我比较惊讶的，就是，她比较喜欢口红，然后我给她买一支口红之后，就虽然说后面不再买吧，但她就是用唇印。就是给我写了一张信封，就整整单页，将近有30多种，色号不一样，他是口红狂魔吧？啊，对， 对，所以这个浪漫的事情是女友做的，不是我们的社长做的。 我不太，有种主动性吧，我是挺被动的。 那今天就有一个朋友，投来这个吐槽，他就说，他是一个男生嘛，就是女朋友会嫌他不懂浪漫，然后他就想问，我就不懂浪漫啊，如果你要浪漫的爱情，那你就找错人了。那这种情况，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还是主动一点吧。我觉得通过这次节目的话，我要主动一点。 社长，你这个人真的很没有立场哎，一会儿说哎我是一个被动的人，一会儿说大家还是主动一点啊。 我可以转身啊。 我觉得只要找对了人啊，他是不是一个主动和被动其实没关系，只要你们两个人非常合拍，你们俩的感情是舒服的，不用刻意追求浪漫，因为浪漫只是个调味品嘛。 其实说到这 更稳定的感情还是两个人的爱情。 刚刚小磊那个事情我又要劝分了，因为我是觉得呢这两个人可能有一类人就是不喜欢浪漫。 对， 那这样不喜欢浪漫的人凑在一起就是很平淡也很幸福。不不，如果两个人都不喜欢浪漫凑在一起就很开心，因为他们两个可能都不喜欢麻烦，都有自己独特的相处的方式。那也有一类人比如我这样，我就非常喜欢浪漫，我受不了生活当中很平淡没有任何惊喜发生。那如果咱们要是遇到一个不懂浪漫的人的话就会觉得很痛苦。所以说谈恋爱这个事情还是要选对人。 没错，其实他们俩这个意见的分歧呢也是说明他们三观有所不合。可能这个男的认为我不给你浪漫也不是代表我不在乎你之类的，但是 所以这件事我是劝分不劝和。 我觉得还好，我真的觉得还好，这件事没有必要分手，可以改变一下。 你有什么发言权？ 不带揭露个人隐私的。 这一个不敢说话。 对， 那好吧，那我跟小雨的立场都是劝分， 来 give me five， 耶、yeah ！ 那我和天一就劝和了， 对，不要分，不要分，这样的人很踏实。 下节目再讨论讨论啊。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啦，非常开心，我们黑沙社长来聊了黑嘻哈文化，也带来了非常动感的表演。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仍然非常精彩，是活力榜，不要走开，继续关注FM 98.2， 明天见喽，明天一起健身喽， 健身喽。 My heart, it came to life. This ain't